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4集，聘礼三。夜里，沈妙坐在灯下，想着白日里铁衣捧着一条长长的聘礼单子，唱得福气绵长，不由得就想发笑。谢景行也实在是太乱来了，竟然写了那么多的聘礼。沈妙扶额，若是被人瞧见了这聘礼单子，只怕沈家就要被名其所有人羡慕妒忌了。然而这聘礼单子铁定是最后会被别人知道的，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。只是谢景行写这么长的单子，也不晓得永乐帝知不知道。想着想着，沈妙又有些心酸。她前生嫁给傅修仪的时候，傅修仪可没有给出这么丰厚的聘礼，别说是皇家，就连好一点的官家聘礼都无，只能算是普通。当时的傅修仪说定王府内清寒，他自己又生性简朴，所以不欲大肆操办，沈妙也信了。沈信和罗雪燕怕他受委屈，又将大半个沈府的收成都拿出来给他做嫁妆，那些嫁妆最后也都贴补给了傅修仪。傅修仪要笼络这个笼络那个，收买人心也是要用银子的，他一分一毫精打细算，一些神府里上了年头的古玩字画也被他拿去当了银子。现在想想，嫁给傅修仪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他带着整个沈家付出，而傅修仪从来没有回报什么。虽然感情之事一切都靠的是甘愿，并不要求回报，但是天长日久总会让人寒心。尤其是登基之后，傅修仪对梅夫人和傅盛的大方，更像是狠狠的一耳光打在他的脸上。如今她嫁给谢景行，说不清楚心中是什么滋味，有心动，但不如前生那么热烈，如飞蛾扑火。然而谢景行给予了她超乎她想象的，上人竟然对这桩婚事也有些期待起来。窗户被人扣扣了两下，沈妙抬眸见从阳在外头徘徊，便打开窗。从阳见到他，先是同他行了一礼，说道： 少夫人，主子让属下带您过去。 沈妙愕然，不过转瞬便爽快点头道：好。正好他也有话想对谢景行说。和第一次的声色不同，这一回沈妙来瑞王府可算是轻车熟路了许多，只是苦的依旧是从阳，四处抱草垛子来给沈妙爬墙，心中寻思着下一次干脆将这些墙全部打通得了，省得麻烦。但沈妙来到瑞王府的时候，瑞王府的下人们瞧见他，齐齐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对他躬身喊道： 少夫人。 从阳乐呵呵地说道： 少夫人，大家都很喜欢您。 沈妙只觉得有些尴尬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待被从阳领着到了瑞王府的后院时，老远的就看见一个雪白的毛团朝着他扑过来，欢快地咬着他的衣角。有个懒洋洋的声音在夜色中响起： 娇娇，过来。 沈妙抬眼就看到谢景行倚在树上，双手抱胸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脚下的白虎也不知道在叫谁。沈妙朝他走过去，白虎一路欢喜地跟过来。这白虎的性子倒是个自来熟，不过见了几面而已，沈妙也没有斗过他，竟然对他亲热地摇头摆尾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白虎是沈妙养大的。他在谢景行身边站定，问道：你找我来做什么？ 裁衣。 裁衣？沈妙狐疑， 还未继续问下去，谢景行突然伸手将他拉进怀里，轻轻地抱了抱，然后放开。他动作太快了，拥抱到放开也不过是短短一瞬，让沈妙憋着气也不知道说什么。说下去吧，像是在斤斤计较，不说下去，但确实是被他占了便宜。 以你的脾气，大概不会乖乖绣嫁衣。我找了大梁最好的绣娘，不过不知道你衣裳的尺寸。 谢景行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沈妙，意味深长道： 抱一下就知道了。 无耻，不要脸。谢景行慢悠悠地哦了一声，说道： 但你刚刚好像很喜欢。 这人每次说三句话就能把别人气死，沈妙讽刺道：你的手段倒是很高超，抱一下就知道尺寸了，已经干过不少这事儿吧。谢景行盯着他，只把沈妙盯得脊背发麻，才勾唇笑道： 吃醋了？那你可以抱回来。 他张开双臂，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。谁要抱你？沈妙鄙夷道。对了，我有事问你。 什么事？ 聘礼单子收到了，你为何送那么多聘礼啊？沈妙想着就觉得好笑，接着说道：我们沈宅堆不下那些东西，再说了，你送那么多东西，沈家赔不起同样的嫁妆，你是故意找麻烦的吧？ 就这个？ 谢景行漫不经心道： 我还打算多送一点。 你……沈妙正要说话，又见外头有个侍卫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，看见谢景行面露难色，说道： 殿下，外头有人找，属下们将他拦住，可他就像疯了一样大喊着您的名字，怕惹人误会，只得将他暂时制住。 所以 是平南伯苏家大少爷苏明峰。 侍卫回道。沈妙猝然抬头，瑞王府前厅中此刻正被五花大绑着一个年轻人，他浑身上下几乎都被捆成了粽子模样，嘴里还堵着一块破布，愤怒地瞪着一边的侍卫，还在努力地徒劳挣扎着。这人正是苏明峰。苏明峰派人监视瑞王府已经很久了，连带监视的还有沈宅和公主府。越是这么长久的查探下去，苏明峰心中的猜疑也就越深。他怀疑瑞王就是死去的谢景行，虽然这样的猜想十分荒谬又可笑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个想法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越来越根深蒂固了。谢景行和沈妙有些关系，沈妙如今又被赐婚给瑞王，若是谢景行就是瑞王，一切就说得通了。苏明峰对于谢景行的事儿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执着，那毕竟是他从儿时一起玩耍到大的伙伴，在谢景行的身上他学到了许多东西。谢景行对他的意义几乎可以说是影响了他的一生。不管谢景行是不是瑞王，苏明峰都必须要亲自去查验一番。他想要偷偷地潜伏进瑞王府，看着瑞王脱下面具时候的样子，那时候真相就可以大白了。这是一件疯狂的举动，但苏明峰觉得有非做不可的理由。他还没有蠢到直接自己进去，而是让自己的人声东击西，在前面引诱瑞王府的侍卫，自己在趁乱偷偷进去。可是苏明峰没有料到瑞王府的侍卫都是成了精的，一下子就将他抓住了，有些沮丧，更多的是失望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苏明峰反而想着，既然已经被人抓住，不认清事实就更划不来了。所以他拼命挣扎，甚至自报家门，就是希望能够引起那个瑞王的注意。正想着，自门外走进一个满脸大胡子、侍卫打扮模样的人，在他面前停下脚步。苏明峰 不由得心中一紧。大胡子对周围人使了个眼色，立即有人过来给他松绑，拿下嘴里的布团。 主子要见你，跟我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